麦克，我们再到那边看看，我想再给你和小明买两条牛仔裤。谢谢阿姨。这条不错，您给我拿一条 L 号的吧。给谁买？是给这个男孩吗？是啊。 是 M 号的吧？我觉得 M 号就行。好的。哟，麦克，我觉得这条裤子不太合适，裤腿太肥了，你最好试试那条黑色的。您是说这条黑色的吗？ 对，就是这条。对不起，这种没货了，可能明天到货。样品是什么号的？我看看。这也是 M 号的，他能穿，您可以先试试。这条裤子比较合身，我今天交钱，明天再来取可以吗？行，您给我留个电话，货一到我就通知您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这种黑色仔裤我要两条，都要 M 号，我也给小明买一条。这条裤子有折扣吗？可以打折吗？这条裤子是特价的，不能再打折了。 谢谢您，麦克。